第三十一集，兵临王都。守人战士布拉多克紧紧拽着缰绳，并不是出于恐惧。当巨龙第一次展开双翼，将他带上高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忘记了恐惧。在云中翱翔的感觉是那么惊人，让布拉多克这个尽职尽责，但是从来没有过出色表现的兽人战士，也突然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。他就是为此而生的，为了在天空中飞翔而生。他巨大的红龙坐骑拍打着翅膀，风拂过他的发梢，他还记得看到龙口中喷出火焰，看到树木在高热一触下就化为灰烬时的激动。布拉多克向下望去，在这片富饶世界的绿色与棕色土地中央，他能看到一抹银色。他知道那里是大海，就是他们不久前摧毁暴风城之后跨越的那一片海洋。布拉多克用脚后跟踢了一下龙，让他的坐骑降低高度。巨龙做出了回应，收起翅膀迅速向下俯冲，这让他兴奋不已。布拉多克的视野被海面填满，几乎延伸到了地平线。现在他能看到在海与陆地相交的地方有一串黑影，那些是他们的船，正是这些船把部落从另一块大陆带到了这里。布拉多克讨厌船，也不喜欢水，但说到天空，那可真是太棒了。在快接近船只的时候，布拉多克拉着龙停止俯冲，他从船的上方掠过，看着那些在长椅上坐满了的可怜兽人，正全力拉着长桨保持船只的航行。每艘船靠近中央的地方都站着一个食人魔，在一面巨大的鼓上敲出鼓点。兽人们听着鼓点拉着桨，他们持续的滑动，带着这些船只滑回水中。突然，布拉多克猛地停下，让龙转过头来好好再看一眼。他没看错，那些船正在离开岸边回到海里，他们应当停在岸边待命的，可为什么他们正在移动呢？布拉多克四下张望，在领头的船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术士古尔丹。布拉多克曾经像大多数兽人一样畏惧他，但他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，他现在是一个龙骑兵，他还会怕什么呢？布拉多克调转龙头，向着领头的船扑去。古尔丹在他靠近的时候转过身面向他。 你为什么要带走这些船？快让船掉头，部落在洛丹伦，不在海那边。 布拉多克一边让龙紧跟着船，一边挥舞着他的手臂。古尔丹看起来有些糊涂，茫然地举起双手。布拉多克让龙离船更近了一些，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，但古尔丹仍然打着手势表示他听不清。这次布拉多克带着龙几乎飞到了船顶上，离那个术士只有差不多十尺的距离。 我是说 就在此刻，古尔丹的手猛地向前一伸，一道绿色的光线射向布拉多克的胸口，他感到一阵剧痛，感到自己的肺都揪紧了，自己的心跳正在变慢。然后他喘了一口气，心和肺都停止了工作。一瞬间世界变黑了，布拉多克从岸上摔了下来，擦着船舷径直坠入海中。他最后的一个念头是至少他有机会飞过。古尔丹冷笑着看着龙骑兵的尸体消失在海水中，他需要让这个白痴靠近，这样他的魔法才能迅速生效，而且没有反击的机会。他还担心那头龙可能会因为骑手的死亡而报复他。古尔丹谨慎地看着那头红色巨兽直立起来，巨龙仰起头发出一声怒吼，然后猛地拍打翅膀冲向高空。古尔丹久久地望着，确保那头龙不会盘旋回来再次进行攻击，然后再转回身去看着拍打船首的水流。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高空中还飞翔着另一个身影。 在布拉多克发现那些船只之前，另一个兽人战士托戈斯正在与他的朋友竞速，他看到了这一切。此刻他调转龙头，全速朝着奎尔萨拉斯飞去。他们的酋长祖鲁西德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托戈斯怀疑他可能还要飞去通知部落其他部队，甚至可能还要去告知毁灭之锤本人。正如奥特兰克国王佩瑞诺德所承诺的一样，这些道路完全无人看守。毁灭之锤领着他的士兵一路畅通无阻。他认为那个穿着斗篷的陌生人会信守诺言，而且很庆幸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。但是这些道路仍然充满了危险，这些石路如此狭窄，只要几个战士就能挡住路，一旦有尸体堆积起来，这里就再也无法通过了。所以他一路上一直在催促自己的军队快速通过，他们要尽快把这些寒冷的山区远远甩在后头。他们花了两天时间翻越这片冰雪覆盖的群山，向下来到另一头的丘陵。迄今为止，兽人们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类，甚至有些战士抱怨说他们在行军中错过了杀戮的机会。但毁灭之锤向他们保证会有这个机会的。第二天，毁灭之锤像往常一样率领着部落的前锋从山中蜂拥而出，然后他停下来欣赏着眼前的美景。在丘陵的前方，一个巨大的湖泊向远方延伸而去，在清晨的阳光下，水面闪烁着银绿色的光芒，远处矗立着更多南北走向威胁着的山脉。那些山脉与兽人们刚刚穿越的山区差不多，只是他们刚刚翻越的山脉向东变高，而那些山脉则延伸向西方。这两道山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 V 字形，湖泊就位于中心，在湖的北岸则是一座有城墙的壮丽城市。 王都！ 毁灭之锤端响了片刻，然后双手将战锤高高举过头顶，发出一声战吼。部落的战士们也跟着吼叫起来，很快山丘各处都回响起兽人们宣泄情绪的怒吼、愤怒、愉悦以及对鲜血的渴望。毁灭之锤大笑起来，那座城市很快就会知道部落的人马已经到来了，那声吼叫会将他们吓得发抖，在他们恢复过来之前，部落就会杀到他们面前。 向着城市冲锋， 我们要摧毁它，也同时摧毁敌人的心脏。前进，战士们，趁着我们的怒吼仍在他们耳中回响，让我们攻击。 毁灭之锤冲下丘陵，跑上平原，他专注地朝着他的目标飞奔而去，那座有着城墙的巨大都市洛丹伦。雄伟的洛丹伦王都此刻正享受着暴风雨前的宁静，一大群贵族和平民聚集在王座厅，等待着泰瑞纳斯王国的接见。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大厅的宁静，泰瑞纳斯国王抬起头，惊讶地望着卫队长莫雷夫冲进了王座厅。 陛下，陛下，兽人打过来了。 什么？兽人在这里？ 是的，陛下，他们一定翻过了山脉，现在正在湖那边源源不断地涌出来。 莫雷夫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，泰瑞纳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，但是几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如此面色苍白而且浑身发抖的样子。泰瑞纳斯从卫队长身边走过，大步走出王座厅，沿着一小段台阶登上了最近的一处露台。露台的隔壁是他妻子的休息室，王后莱安妮和他们的女儿加利亚正在休息室中，其他的侍女们则等在一旁。王后惊讶地抬起头，看着泰瑞纳斯和紧跟而来的莫雷夫走进休息室，从他身边经过。泰瑞纳斯推开了房间另一头的窗户，在跨出阳台的瞬间，他停下脚步愣住了。平时在这里能够看到湖对面令人惊叹的山脉美景，景色依然是原来的样子，但是以往在水面到山石之间的绿荫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的潮水， 而且那团黑色在向他们移动，仿佛大地正从下方被搅动。部落真的来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一定是穿过奥特兰克来的。佩瑞诺德为什么没有拦住他们？ 部落一定击溃了他的防线，陛下。那里的山路都十分狭窄，只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能挡住部落，除非他们的指挥官不称职。 泰瑞纳斯皱着眉摇了摇头，他和莫雷夫有着同样的看法。他从来都不喜欢佩瑞诺德，他一直觉得佩瑞诺德自私而狡猾。但是佩瑞诺德的将军哈斯是一名称职的指挥官，同时又是一名可靠的战士，他可以组织起坚实的防线。可是如果佩瑞诺德下了命令，即使那个命令十分愚蠢，哈斯也很可能会服从。 向奥特兰克派出信使，也向其他联盟军队派出信使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状况，我们以后再来调查发生了什么。当务之急是集结守军，敲响警钟，让所有人都进到城里来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他又朝着湖那边看了一眼，那片黑影已经沿着另一侧的湖岸开始缓缓移动，绕过水面。洛丹伦已经没有时间了。